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就是弥赛亚君王，他的统治和临在。那么弥赛亚这三个字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首先考虑这个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什么语言呢？就是希伯来语。那么相当于希腊语的什么词汇呢？大家都听过对吗？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基督是希腊语。那这两个弥赛亚或者基督，经常我们用过的这个词汇，华文来说什么意思呢？是受膏的或者受膏者的意思。那到这里，就膏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受的膏，受膏者的膏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油。在中东各地，人习惯把这些油擦在皮肤上，因为当地的中东的太阳非常厉害，为了保护皮肤，就把油擦在身体上。这种油呢，大概是原来是橄榄油，很好的橄榄油，还有加上一些香料，比如说没药啊、香桂皮、香尾、肉桂，这些很好的香料要加起来，那就很好气味的一种油。这种油可以叫膏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受膏者的膏。那除了擦在皮肤上，它还有用途，是另外的用途，是任命人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的时候，把这种油膏油浇在这个人的头上，让膏油流到他的胡须，然后膏油流到他的衣领，这么多。那这种行为就表明这个人正式受到任命，这个行为叫膏礼。那古代呢，有些人受过这个膏油，比如说上帝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王的时候，撒母耳给他膏油放在他的头上，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是大卫，大卫三个不同的场合受到膏油，一次有撒母耳给他膏油，后来犹大人也给他膏油，最后以色列人的所有部族给他膏油。那意思是做完的时候，他们受到这种膏礼的行为。第三个人呢，就是亚伦，他是大祭司，他受到任命大祭司的时候，也受到这种膏油了。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可以成为所膏礼的人，字面意思是弥赛亚。那在这里看出，弥赛亚指的是正式受到上帝任命的统治者或者祭司。不过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弥赛亚并不是古代以色列的王或者古代以色列的大祭司。希伯来语圣经里头弥赛亚这三个字呢，常常谈及到将来会出现的一个特别的统治者。希伯来语经卷中的很多预言就预告了这位统治者，就是弥赛亚，是个耶和华上帝亲自选的最伟大的君王，最伟大的大祭司。那圣经描述他是个救世主，就是拯救世界的王，拯救世界的大祭司。那到这里我们就要考虑了，我们需要这些存在吗？我们需要拯救吗？这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弥赛亚吗？想象一下以下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医疗服务完全可以照顾到你的家人吗？现在的医疗充足吗？第二个问题，现在你所住的地区的政府对待人的方式很公平吗？第三，跟十年前相比，现在全球的经济情况可以令你感到放心吗？第四， 你认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面，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到这个四个问题啊，你的回答怎么样？应该都是不，对吗？那么人人都期待谁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医疗方面，还有对待人的公平方面，或者经济方面，大家都期待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吗？那么现在的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看看一个报告吧。医疗方面，医生就这样说：卫生设备不足，个人的卫生不够好，饮用水受到污染所导致的疾病，造成全世界每天有6000个儿童，每天有6000个儿童死亡。特别是拉肚子，就是他吃的东西或者喝的水不对，那就每20秒杀死一个儿童。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就是医疗方面没有力量了。第二个是人人受到平等的对待吗？联合国的秘书长这样说：这个世界充满许多矛盾，地球出产很多食物，仍然有11人要忍受食物不足，少数人过着很好的生活，大多数人却非常贫穷。医学十分先进，但每天还有很多妇女因生产，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就死亡。很多钱有很多钱来买杀人武器，而不是用来保护人民。所以人人都没有受到平等的对待了。那第三个方面呢？经济稳定方面，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弟兄的经验。这个弟兄名叫巴鲁，有太太，有两个孩子。他说：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 inflation， 粮食变得昂贵和短缺。我们排队排了几个小时，还没轮到我们，食物就已经卖光了。很多人都饿得很，有的甚至街头上昏倒了。基本上生活费扩张，先涨到几百万，然后再涨到几十亿，最后本地的货币变得一文不值，我的存款、保险和养老金都没有价值了。对政府保护经济方面也不成功。是的，连大政府完全不能满足医疗、公正或者经济这方面的连大基本上的要求。因此呢，我们需要拯救世界的主，对，我们需要弥赛亚。弥赛亚才能拯救人类脱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困境。那么，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怎么样处理世上的这些问题呢？我们打开圣经看看《创世纪》的3:15的经文，《创世纪》的3:15的经文。说：我要使你和牛人彼此为敌，又要使你的苗裔和牛人的苗裔彼此为敌。牛人的苗裔必打碎你的头，你必咬伤他的脚跟。这经文是耶和华上帝对魔鬼撒旦讲话的。然后呢，这里谈到的牛人的苗裔就是弥赛亚。那上帝预告说弥赛亚打碎谁的头呢？经文说他要打碎魔鬼撒旦的头。那因此呢，这个经文描述弥赛亚会消灭一切邪恶的根源，魔鬼撒旦的头，将魔鬼撒旦所造成的一切的苦难通通消灭了。那最后全人类会得上福了，达到拯救。这是弥赛亚处理我们的问题的方法。那很期待这个弥赛亚快要出来，对吗？那到底这个弥赛亚是谁呢？我们接下来考虑这点。谁是弥赛亚？ 证据表明，公元前两年，在以色列犹大高地的一座城叫伯利恒出生的一个人，叫拿撒勒人的耶稣，就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呢？我们接下来考虑两个要点。第一个理由是耶稣应验了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耶和华上帝通过圣经预告给我们弥赛亚的特征。想想看一个例子啊，有人请你到飞机场接一个人，不过你完全不认识这个人，那怎么样可以找到他呢？那就他告诉你这个人的特征，比如说他几点在哪里等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或者带什么样的流行包，他的皮肤是什么样的颜色，他的身高大概多高，他几个人等你，有多少的特征，就比较容易认得出这个人了。你可能可以找到这个人，虽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不过知道他的特征就明白这个人是谁。同样，耶和华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弥赛亚将会做什么，或者他要经历的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讨论到过大概五六个特点就可以确定一个人，对吗？那么耶稣应验了多少个预言呢？大概五六个预言就可以找到耶稣吗？其实圣经里都有四十多种预言，都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应验。举个例子吧，我们一起看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十三节，说你在世的日子满了，要随你列子查明的时候，我必兴起你日或所生的苗裔接续你，我必巩固他的王国，他要为我的名建造圣殿，我必永远巩固他的国位。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十三节就这样说了。那这预言，上帝对大卫说的预言。那这个经文说弥赛亚会来自大卫的家系。那耶稣真的是大卫的子孙吗？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说到，他就是大卫的子孙。还有很多弥赛亚出现在哪里啊，或者他出现后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从埃及叫出来，或者列国的统治者都努力将他毁灭啊，他以三十块银子来被人出卖，或者他死亡的方法，或者他被埋葬的方法，都在圣经里都有预告的。这些预言呢，都也是耶稣本身不能控制的。比如说，他用三十块银子被人出卖，他本身不能本身不能控制，或者他死亡埋葬的方式，或者他出生于什么地方，他都自己不能控制的，对吗？那因此，我们明白他并不是假装弥赛亚的人。那耶和华列举这么多的弥赛亚的特征，耶稣一个人身上都应验了，那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耶稣，是个弥赛亚。接下来我们考虑第二个要点，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的时间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所预告的。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打开看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说：“你该知道，该东西总颁布谕旨，师傅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成为弥赛亚的灵数出现，将有七个七的时期，又有六十二个七的时期。”那这节经文就直接谈到弥赛亚，也谈到他什么时候出现。 那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先确定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什么时候出来的。那圣经记笔者尼希米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波斯王亚达学习王的二十年，波斯王亚达学习王的二十年所颁布的。那亚达学习王的第一年是公元前474年，从这个年份加十九年，就是亚达学习王的二十年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的这种命令所颁布的年份是公元前455年。那接下来经文说，将有七个七的时节，又有六十二个七的时节。那么这个七的时期的长度是七年，那就计算可以计算吗？七个七的时期相当于多少年？四十九年，对吗？四十减七啊，七减七就是四十九。另外的六十二个七的时期是六十二减七，四百三十四。那总共呢是四百八十三年。所以公元前455年加483年，就是公元29年了。那因此，这个经文描述弥赛亚在公元29年出现，这就是耶稣受尽，正式受上帝任命，就是受膏成为弥赛亚的年份。那到这里，我们明白好多证据都证明那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是拯救我们的救世主。好，那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了。那关于他的临在，他本身怎么样说呢？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37到39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临在也会怎样。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煮又炸，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他们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走，人子临在也会这样。关于耶稣基督的临在，弥赛亚的临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临在是指一天24个小时，从这一天天地都有很大的变化；或者有些人认为弥赛亚的临在就是哈密基督顿。那这些看法是对的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子的临在和挪亚的例子很相似。那从这里看出，他的临在就是耶稣的临在，并不是指某个一天，而是指一段时间。为什么可以说这样子呢？因为这里耶稣谈到的挪亚的例子，并不是一天，也包括挪亚建造方舟的时间，也包括他要向毁要毁灭的人做见证的时间，他召集动物进入在这个方舟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然后耶和华上帝把方舟的门关上，洪水本身来到，这其实都是可以说挪亚的例子。那因此呢，挪亚的例子并不是某一天，而是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弥赛亚的临在指的是长达许多年的期间，而不是一天。那么这个临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圣经里都可以找到答案。马太福音24章7节，24章3节，马太福音24章3节里头，耶稣的门徒问这样的问题： 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四下来见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的临在和这个基督的末期有什么真相呢？”很明确的问题，耶稣的门徒就问过了，说：“弥赛亚的临在有什么样的真相？”那耶稣回答了吗？耶稣确实回答，很仔细的解释弥赛亚的临在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都记录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头。因此，如果这些经文所谈到的真相都发现了，那么耶稣的门徒就能知道那个时候弥赛亚正好临在。那历史表明怎么样？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头的弥赛亚临在的真相都在1914年开始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弥赛亚的临在是1914年开始。那么，这个临在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呢？弥赛亚的临在的开头，看不见的天上发生一场战争，那就撒旦被打败了。天上的上帝的王国实现耶稣弥赛亚的天上的王国开始统治了。那么地上又怎么样呢？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告诉我们，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真相。24章14节说，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对所有国族做见证，到时终结就会来到。那经文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弥赛亚临在的时候，地上人人会看到全球性的传道活动。那在这方面呢，弥赛亚的临在和挪亚的例子很相似，因为挪亚也鼓励不相信上帝的人悔改，进方舟得救。那么弥赛亚临在的时候，上帝的地上子民跟挪亚一样，鼓励不相信上帝的人悔改，进基督的会众一样的事。在这临在的时间，人人都有悔改的机会，做出改变，向上帝寻求庇护。那么这个临在是1914年开始的，有头，那有结束的时候吗？应该有，对吗？那么怎么样结束呢？我们一起看看诗篇的110篇56节的经文。西边的110篇的5节6节，耶和华在你的右边，他发怒的日子必彻底击败列王，他要在万国中执行判决，使死尸遍满各处，又必彻底击败那统治脱敏之地的首领。那经文说，上帝的王国处理什么？彻底击败列王，万国中执行判决。意思是，现在没有力量的，反而给我们受苦的国家和政府，统统毁灭。这样，上帝的王国毁灭所有弥赛亚的仇敌。这时候，我们刚才看到的创世纪3章15节的预言会应验。魔鬼撒旦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统统消灭，也包括死亡、冰冻、不公正。地球呢就成为乐园了，很多野兽般的很凶的人也变成很温顺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常说的是人和动物的和睦关系，他们不会伤害我们，也可以享受人和人的和睦关系。而且呢，我们可以享受人和天使，甚至人和上帝的和睦关系。很期待这个时候快要来到，对吗？大家都很期待的，对吗？那为了享受这些福分，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弥赛亚临在期间，就是1914年以后，地上看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全球性的传道活动。那这个全球性的传道活动呢，是耶稣基督亲自督导的，弥赛亚亲自督导的。 那他独到之下谁做工作呢？就是我们耶和华见证人，在240个国家和地区里面，在弥赛亚的这个独到之下实行这个非常重要的传道活动，就让人跟上帝和好。很多人答应这个活动了，现在860万个人答应这个活动，就接受弥赛亚的统治。那么你本身呢？你会答应吗？你有没有答应弥赛亚的邀请，盼望上帝的王国吗？如果是，那么要继续吸收知识才对，要继续吸收耶和华和关于弥赛亚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呢，让你明白弥赛亚的王国真的快要来临。那为了吸收知识呢，我们应该要继续参加聚会。挪亚的时候，人为了得救该做什么？就悔改自己的罪，然后进什么东西？进方舟，对吗？那么现在得救的方法是什么？一样要悔改，跟上帝和好，然后进真基督的会众，是一种现代的挪亚的方舟一样，是得救的手段。那么我们传道员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呢，要必须坚定不移，跟挪亚一样，继续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认识耶和华和弥赛亚耶稣才对。愿我们多做主的工作，直到弥赛亚大获全胜，为上帝带来很久的荣耀，也为我们带来无穷的福乐。